春风迎面吹，四处景色好一片。问问外婆做的年糕香又甜，一家大小呀，个个一笑脸。听听那爆竹声，乒乓响连天，赶走传说的年兽，迎向太平年。守着爷爷说的故事和神仙，逗得大家呀乐呀乐无边。过新年，新团圆，迎接财神爷，穿上新衣新鞋，收到压岁钱。宝宝乖，多一些，进步多一些，所有梦想今年就要快实现。出景色好一片，问问外婆觉得年糕香又甜，一家大小呀，个个迎笑脸。听听那爆竹声，乒乓响连天，赶走传说的年兽，迎向太平年。守着爷爷说的故事和神仙，逗得大家呀乐呀乐无边。过新年，新团圆，迎接财神爷，穿上新衣新鞋，收到压岁钱。宝宝乖，多一些，进步多一些，所有梦想今年就要快实现。收到压岁钱，宝宝乖，多一些，进步多一些，所有梦想今年就要快实现。过新年，新团圆，迎接财神爷，穿上新衣新鞋，收到压岁钱。宝宝乖，多一些，进步多一些，所有梦想今年就要快实现。